你好，我是孙鹏飞，又到了答疑的时间。今天呢，我将围绕卡顿优化这个主题和你探讨一下专栏第六期和补充篇 sample 的实现。专栏第六期的 sample 完全来自于 Facebook 的性能分析框架 Profilo， 主要功能是收集线上用户的 A-Trace 日志。关于 A-Trace， 相信我们都比较熟悉了哈。平时经常使用的 SysTrace 工具就是封装了 A-Trace 命令来开启 F-Trace 事件，并读取 F-Trace 缓冲区生成可视化的 HTML 日志。这里多说一句， F-Trace 是 Linux 下常用的内核跟踪调试工具，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，可以返回第六期文稿最后查看 F-Trace 的介绍。安卓下的 A-Trace 扩展了一些自己使用的 Categories 和 Tag， 这个 Sample 获取的就是通过 A-Trace 的同步事件。 Sample 的实现思路请听音频的同学返回文稿查看。如果你在学习专栏或者练习 sample 时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你留言与我和其他同学一起讨论。另外，在今天这篇文章的最后，我们选出了几位同学送出第二波学习加油礼包，快来看看里面有没有你的名字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3665。